熟十秒内，电话要关，但米高峰要开，切勿过分按耐。射灯已开，喇叭已开，各就各位，你在我在。全呼机要关，但你的心要开，请看着这大舞台。你就让那狂饮机扭开，去将全场也覆盖，表演我直到你明眼相看，像你眼能量在头上升放，暗黑这电藏炸落疯狂，让我今晚做女王，几百万个歌轮流上播，记下一段段风光，不管以后谁称霸称王，难合我今晚盛世作。 仍能让耳边天清气朗。